平的艺术道路上，最幸运的是小白玉霜为他真传亲授了灵堂会。最遗憾的是，当他正要向老师深入学习的时候，老师竟含冤去世。他万没想到，一出灵堂会竟是他向老师学习的第一出戏，也是最后一出戏。上世纪70年代末，小白玉霜生前的代表剧目《秦香莲》重现于舞台，一炮打响，连演200余场，场场爆满，轰动北京城。观众称赞小白玉霜风韵犹存，白派有了第三代传人。这位被观众如此盛赞的新秀，正是小白玉霜的学生刘平。 说实在的，我也是通过这个戏，观众认识了我，说有一个叫刘平呢，他是唱白派，他将来会成为继承人。也真是从那个时候，就是这样的一种机遇给了我。第一次演出是在人民剧场，这个戏当时那是真是座无虚席，这是第一。当天是现场直播，我们院里有一位老的这个医生，他是小白玉霜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，也是他的私人医生。我演这出戏的时候，小白玉霜已经过世了。那天晚上呢，他来看戏，看过这个戏的都知道，秦香莲第一场上场完了以后，然后他后边戏他整个都是接着的，中间没有他休息的时间。我就从下场门下来以后，我到上场门再上场的时候，我就看见这位我们当时管他叫季大夫坐在后台正在哭呢。他就是看了以后他实在是受不了，他就想起来，因为小白玉霜过去以后没有人再演过这个戏，所以他也见着我以后就搂着我，真是挺百感交集的。因为我当时我也是心情特别的复杂，但是我也觉得这个任务挺神圣的。 1983年，他参与排演了新编评剧《评剧皇后》。这一出戏对于他来讲和秦香莲一样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，因为在这出戏中他扮演的是评剧白派艺术的创始人白玉霜。为了能够塑造好白玉霜，刘平可以说是付出了很多。 首先我就是拜访了很多老艺术家，那时候就是健在的一些老前辈，那时候都已经80多岁了，去了解了一下就是老先生他在艺术方面在人生各方面这些情况，因为我必定我不了解。另外又我又听了他过去惯的那个唱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戏里头有他的这个老唱腔出现，这个老唱腔呢，我不想用盘去放，我想用我自己来唱。他不是说正式在台上唱，而是比如说表现那个戏中戏，他正在台上唱呢，那么这个唱由我来出现这个声音，所以我也得要了解他唱腔方面各方面的那些个精髓吧，那些个体现吧。哎，所以说在这之前就是我做了这些个功课吧。 剧皇后大获成功，但对于刘平来说也留下了遗憾。这来自于老一辈电影导演陈怀凯。 用白派的继承人演白派的创始人，观众都是特别特别喜欢的。包括后来陈凯歌知道吧，这个导演他的父亲叫陈怀凯，看了这个戏以后特别特别喜欢，连看了3-4次就要拍电影。后来他说，这样我先到西安出一趟差，完了以后呢，回来以后再那什么，出差就过世了，所以这个事儿就没有达成。 现在评剧皇后自首演30多年来获奖无数，已成为中国评剧院的品牌剧目，也成为刘平的经典代表作。1985年，刘平获得了中国戏剧最高奖2届梅花奖，他还举办了独唱音乐会专场。1997年，在轻喜剧《二愣妈》中饰演二愣妈，获得第5届中国戏曲节中优秀表演奖， 上海白玉兰奖，同时他也广收门徒，为白派艺术的发展尽心尽力。面对弟子，他的要求一直没有松懈，甚至细致到唱腔中的一个小拐弯。 我要严格要求，举一个例子，有一句唱腔啊，杜十娘里的，自把胸垂这样的一句唱，自把胸垂，这是我教的。你比方说这样唱，自把胸垂，它就不对，差在哪儿呢？就差那个拐弯，哆西来西。用，这是我要求的，这是我不要求的，就说到上四就记不住。后来我就跟你说，我说你有这一点儿，你就是这风格，你没这一点儿，你就不是这风格。传承我们成要就要把它那个最基础的最这根本的东西把它继承下来。比如说我说咱们这行，就是些老的那些传统戏，你得要会，你得要把它真的都学会学好，然后一些新戏你要好好创作，这样的话你才能做到传承。 2009年，刘平被评为评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，他的弟子王冠利、王平、小刘平等优秀白派传人已经成为当今评剧艺术的中坚力量。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救场救出了评剧白派传承人，访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刘平，采访张世强，播音郭伟，录音合成郝冬梅，监制孟丽，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 京畿报捷趣，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。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Cause I feel it's